攻读厄德克尔新之书第40章。我们充军后第25年，京城被毁后第14年，年初月之初十日，就在这一天，上主的手临于我，在神事中领我来到以色列地，把我放在最高的山上，山的南方有座像城的建筑物。他领我到了那里，看，有一个人面色似铜，手中拿着一条麻绳和测量杆，他站在门楼旁。那人对我说，人子，你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留意我向你指示的一切，因为我引你到这里来，为叫你看见，把你所见的，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。看，在殿外四周有一道围墙，那人手中拿的测量杆长六肘，肘是一肘加一掌，他用杆量了墙，宽一杆，高一杆。他来到面朝东的门楼，上了十级，量了门线，宽一杆，量了守卫房，长一杆，宽一杆，房与房之间相离五肘，内里门廊的门线为一杆，又量了内里的门廊为八肘，壁柱后二肘，门廊是在内里。东门楼的守卫房，这边三间，那边三间，三间的尺寸相同，两边壁柱的尺寸也相同。量了门口的宽度为十肘，门的通道为13肘宽。守卫房前面有栅栏，两边各突出一肘，守卫房各边为六肘。量了门楼，由守卫房顶到对面守卫房顶宽25肘，门与门相对。量了门廊为20肘，通过门廊即是外院。由门楼的前面到内里门廊的前面共50肘。门楼四周在守卫房和墙壁上有向内斜带棂的窗户，走廊四周也有这样向内的窗户，壁柱上有棕榈枝。他引我到了外院，看，有廊房，在庭院四周修的有铺道，铺道上有廊房30间，在各门楼旁边也有铺道，同门楼一样长，这是低铺道。他由下门楼前面量到内院门楼前面共100肘宽，然后他向北走去。看，在外院有一座面朝北的门楼，他量了门楼的宽和长，守卫房两边各有三间，壁柱和走廊如上面所有的尺寸一样，50肘长，25肘宽，窗户、走廊、棕榈枝如朝东的门楼所有的尺寸一样，上去的台阶有7级，直达面前的走廊。外北门的对面有一座通内院的门楼，与东门楼一样，量了门楼与门楼的距离为100肘。他又领我往南走，看，朝南有一座门廊，他量了壁柱和走廊尺寸与前面的相同，走廊四周也有窗户，一如上述的窗户。门楼50肘长，25肘宽，上去的台阶有7级，直达面前的走廊，两边的壁柱上都有棕榈枝。通内院朝南也有一座门楼，量了二门楼之间的距离为100肘。他领我由南门走进内院，量了南门楼，尺寸与上述者相同，守卫房、壁柱和走廊亦如上述的尺寸。走廊四周也有窗户，门楼50肘长，25肘宽，四周共50肘长，25肘宽，门廊面向外院，壁柱上也有棕榈枝，上去的台阶有8级。他引我到了面朝东的内院门楼，量了门楼尺寸有如上述，守卫房、壁柱和走廊尺寸有如上述， 走廊四周也有窗户，门楼长50肘，宽25肘，门廊面向外院，两边壁柱上也有棕榈枝，上去的台阶有八级。他引我到了北门楼，量了门楼尺寸有如上述，守卫房壁柱和走廊四周也有窗户，门楼长50肘，宽25肘，门廊面向外院，两边壁柱上也有棕榈枝，上去的台阶有八级。在门楼的门廊两旁各有一间有门的厢房，在里面洗涤全番寄生。在门廊两边，每边有两张桌子，在上面宰杀全凡祭、赎罪祭和赎过祭牺牲。在登上门廊的入口处的北面，靠拜的一面有两张桌子，在门廊的另一面也有两张桌子。门楼旁边，每边有四张桌子，共八张，在上面宰杀祭牲。又有四张为全凡祭用的桌子，都是四方石头砌成的，长一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，上面放有宰杀全凡祭牺牲和其他祭牲的用具。屋内四周定有一掌长的挂钩，桌上放有祭肉。他领我走到内院，看见在内院中有两座厢房，一座靠北门的厢房面朝南，一座靠南门的厢房面朝北。他对我说，那面朝南的厢房是为在殿内供职的司祭之用，那面朝北的厢房是为在祭坛前供职的司祭之用，他们是列位的后代中走进祭坛供职的撒多克的子孙。他量了庭院，长100肘，宽100肘，为四方形，在殿前有一祭坛。他领我进了圣殿的门廊，量了门廊的壁柱，两边各有5肘，门宽14肘，墙壁每边3肘，门廊长20肘，宽12肘，上去的台阶有10级，靠着壁柱有2柱，每边1柱。